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推动本地运动，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体育杂志式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每日请来不同嘉宾和他们倾下偈， 五日不同主题，包你一定满足， 记住不要错过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婷、陳景祥。 星期四的下午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呢直播室呢就有陈燕平，之外呢亦都有陈景祥喺度。你好，陈景祥。 系啊，燕平你好，大家好。 啊，咁啊，讲讲天气先。而家嘅温度呢就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咧系83%嘅。天气呢就明显转凉咗啊，因为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亦都话咧系天气系显著较凉，密云亦都有几阵雨嘅。听日呢市区嘅最低气温，听朝啊，市区嘅最低气温咧，大概系18度，新界区咧会再低多2-3度添。咁而朝头早咧，日间啊，听日嘅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概就系20度，即系证明都系秋凉已经到达啦。 吓， 咁啊，陈景祥，我哋不如讲讲咧一个亦都系同交通相关嘅议题啦。我相信咧就系电子道路收费咧，对于一啲即係對於交通呢個嘅議題咧，跟咗好耐嘅朋友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啦。因為其實過往咧喺近呢30-40年咧，政府已經多度去研究咧推行電子道路收費系統嘅。咁個目標當然就係為咗舒緩塞車嘅情況啦。咁而其實最近嗰一次嘅研究咧，就係2018年亦都要再做過嘅。咁但係咧，即係講咗咁耐啦，本來亦都係諗住係推出一個即係喺中區嘅推出一個先導計劃啦，但係近日咧喺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運房局局長咧去交代翻施政報告入邊嘅一啲相關政策嘅時候咧，就提到就係中環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咧，將會係應該係咁講，即係延遲去推行嘅。嗱，原因咧佢就話咧係因為而家政府咧亦都做緊一個叫做即係不停車嘅繳費系統啦，咁同埋咧亦都會係等到2023年8月。政府收翻西區海底隧道的營運權之外，再是就住幾條過海隧道和其他隧道推出一個擠塞徵費，然後才再評估港島的交通流量。跟住就是推出了那個擠塞徵費之後，中環的交通狀況，然後也都要顧及到香港的最新社會和經濟情況之後，才決定怎樣落實中環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即是換言之，暫時又不做住了。 其實這件事呢就 就睇翻啲資料咧，1983年咧開始有研究過啊。咁如果以而家計咧，就已經差唔多相隔38年噶啦，即係成40年噶啦。咁呢件事咧到現在，至於再唔做咧，就我諗即係已經有40年啦，足足有嚇。咁啊，點解要拖咁耐咧？同埋拖咗咁耐，其實即係如果我哋當時做嘅話咧，可能而家嗰個中環區或者商業區嘅擠塞情況係咪可以改善到咧？咁咁因為我哋已經事隔咗咁多年，亦都嘥咗好多次嘅研究嘅一個機會啊。咁我哋睇翻鄰近地區咧，新加坡咁咧，1998年已經開始實施咗啦嚇。咁我最記得當時大家有留意過香港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嘅時候咧，當時好有印象咧，就係因為我哋試過幾次咧，所謂即係嘗試研究啦，闖關啊都唔得啦。咁當你去新加坡旅行咧，你就會好留意到啦啲車咧嚇嗰啲區，因為佢劃咗好多區噶嘛，好多嘢咧即係佢又用好多科技啦嚇，即係點樣記錄嗰啲車啊等等嗰啲咁。咁啊人哋都已經做咗好耐啦，咁啊當然啦喺當地咧就話個解決個交通擠塞咧，尤其商業區啊，因為佢最重要咧，其實電子道路就唔係全香港嘅路都需要嘅，最主要咧好多地方都係集中喺個商業區嚟最擠塞嘅。攞嚟睇翻，如果香港咧真係話1983年開始研究而唔做。如果有人係有朋友經常喺喺依個中環啊或者金鐘依商業區來往嘅人咧，都知道啦。其實嗰個區真係已經塞到係幾乎可以講係冇得救咁就係啦，即係人車爭路啦。而且你知大家知道咧，好多地方香港咧，可能啲道路如果係密嘅話咧，可能都有好多行人天橋啊嘛。但係因為中環有幾個歷史原因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過，就冇乜行人天橋可以通過。咁所以咧，你永遠只能夠咧係真係人車爭路，同埋咧係啲燈要隔好耐咧先至可以俾行人過得到，咁而嗰度咧係全香港最擠塞嘅地方啊！大家知道嚇，爭分奪秒嘅，咁咪嘥咗好多機會啦。咁啊，正如阿燕平頭講咧，而家再一次咧，就政府係因為咧就係條件未成熟啊，要等先行咗嗰個擠塞徵費先。咁但係政府咧，似乎運房局局長陳帆冇乜好清楚地解釋到啊，即係點解依個擠塞徵費同你而家如果先行咗依、這個？電子道路之間有咩衝突呢？咁咁你可以先做嗰個電子道路先㗎，因為咧你要西隧收翻之後咧，政府點樣個收費調節隧道係可以係另一個措施嚟嘅，嗰、那個係全港交通嘅佈局。咁、如果你真係電子道路咧，你可以先係解決咗個中心區啊，即係尤其是你講緊係中環啊、金鐘嗰一帶先咁。咁啊，似乎就冇乜好清楚嘅解釋啦，或者應該要同啲專家或者有關人士傾開咧，可以向佢請教下，到底兩者咧到底其實有咩分別咧？咁點解你唔可以行咗一個電子道路收費先咧？ 係嗱，其實最近咧亦都有報章啦，向運輸署嗰度攞咗一啲嘅資料嘅，亦都可以顯示到咧中區嗰個嘅交通嘅流量同埋擠塞嘅情況嘅。因為點解當時要起中環灣仔繞道咧，就係希望可以舒緩到咧中區嘅交通啊嘛。咁的而且確嘅。其實起咗中環灣仔繞道之後咧，係即係佢哋係原本就係預計咧啟用之後咧，係可以減少咧區內主要幹道咧大概係20%嘅車流。咁而根據運輸署嘅資料，亦都話咧，就係繞道通車咗之後啦，干諾道中咧同埋告士打道咧，平日朝早同埋傍晚嘅繁忙時段嘅車流量咧，係減少咗咧大概20%到17%嘅。咁但係咧，根據即係報章咧，明報佢就去比對咧運輸署提供嘅數據啦。咁就發覺咧，係啦，2019年咧，中環多條主要幹道嘅平均嘅行車車速咧，比起2018年咧未有繞道嘅時候咧，係加快咗嘅。咁但係咧，亦都要留意，就係有一啲嘅地方喺個繞道通車一年之後咧，個情況咧已經係惡化啦。根據佢哋嘅數據咧，就係干諾道中啦、告士打道啦，同埋下確道咧，大部分嘅車速嘅數據咧係比起2019年嘅時候咧係要慢嘅，即係2020年啊，比2019年嘅時候咧係要慢嘅。咁啊，其中咧干諾道中東行同埋下確道東行舊年上晝嘅時段咧嘅平均行車車速咧就係分別每小時11.6同埋24.4公里啦，比起咧中環喺2018年啊未有繞道嘅時候咧，係反而係慢咗咧1.3同埋1.9公里嘅。咁呢個亦都可能係反映咗咧，就係就算中環灣仔繞道起咗之後咧，喺嗰一區嘅即係嗰個嘅車流量咧，未有因為可能係未有因為嗰個嘅繞道咧 而可能有一啲好大幅嘅一啲嘅改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係要進一步去處理個交通擠塞問題嘅時候，其實究竟呢個電子道路徵費嘅先導計劃係唔係一個可行嘅選項咧？而佢究竟同而家政府所想推行嘅擠塞徵費之間個關係又係點樣咧？點解一定會係要等咧西區海底隧道收翻之後咧？同埋行埋個擠塞徵費咧，然之後先再去研究咧？呢度咧都有好多嘅問題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噶。嗱，電話號碼1872311，正如頭先阿陳景祥所講啦，即係喺中區，特別係即係過咗德輔道中啊，即係上去山嗰度嘅地方，開始斜路嘅地方咧嘅擠塞情況咧，係有啲駕駛人士就反映都真係比較即係犀利嘅。咁究竟你觀察到嘅狀況又係點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呢个星期咧，萧叔讲嘅一套 NATO alphabet， 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喺航空业啦，尤其是系一套令到人哋喺对讲机啦，或者电话啦，或者无线电传播咧串字。是不会串错给人听的一个串字方式。好了，我们讲了由 A 去到 O 了，我们今天呢讲 P 开始去到最尾。P 是 Papa， Q 是 Quebec， Quebec 即是加拿大的地方，魁北克省 Quebec。 R 是 for Romeo， Romeo， Romeo and Juliet Romeo。 S 是 Sierra， Sierra。 T 是 Tango， Tango， Tango。 U 是 Uniform。 V 是 VicVictor。 W 是 Whiskey， Whiskey， 威士忌。 X 是 X-ray， X-ray。 Y 是 Yankee， 美国人那个 Yankee。 And Z 是 Zulu， Z-U-L-U， Zulu。 One more time， P for Papa， Q for Quebec， R for Romeo， S for Sierra， T for Tango， U for Uniform， V for Victor， W for Whiskey， X for X-rayY for Yankee and Z for Zulu。 好了，一连三集我们讲完 A to Z 怎样讲了，那我们再来一点练习。今天呢我们串一个字，譬如 Strut， S-T-R-U-T。 S as in Sierra， T for Tango， R 是 Romeo， U 是 Uniform， And then another T 是 Tango， 那就串到呢 Strut 给大家了。好，今日讲到呢度，听日我哋再嚟多少少练习 ，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講緊就係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啦。政府而家就會即係暫緩去推行嘅。咁你對於中環嘅塞車情況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嗱，剛才咧我亦都係引述咗一啲中環灣仔繞道咧開通之後嘅行車嘅一啲嘅數據啦。咁不過咧，其實如果睇翻咧，就係當時政府喺即係2018年再講翻即係中環。電子道路收費的時候亦都是預告了，就算是啟動了繞道亦都是難以改變中環擠塞的狀態，尤其是就是剛才陳景祥所提到中環核心區的內街，即是皇后大道中和德輔道中這些地帶那個擠塞情況不會是因為中環灣仔繞道的啟用而有所受惠的。那究竟即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是延遲推行，到底對於舒緩中環區的擠塞情況有啲咩影響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中西區嘅區議員楊哲安啊，楊哲安你好， 主持你好， 係楊哲安，不如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講講咧？即係而家中環根據你區議會所掌握嘅一啲嘅資料啦，即係中環區嗰個擠塞嘅情況係如何啊？ 其實過去嗰兩年咧，即係上次政府遞交咗任何關於嗰個道路收費嘅文件之後咧。 香港經過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打擊啦，即係由政治嗰個情況去到疫情啦，其實中環是很大影響的，因為中環是一個商業的中心，亦都係一個國際我哋成個金融中心的一個心臟地帶，咁亦都係成個機鐵嘅總站香港站，咁所以其實過去疫情咧，令到基本上冇曬任何外國嚟嘅遊客或者係商務嚟嘅遊客咧，係可以有能力一落機就要直接嚟到中環，係冇可能嘅啦，已經因為嗰啲個條例規定啊嘛，咁所以其實嗰個交通咧係天翻地覆咁演變咗。第一冇曬好多以前嗰啲商務有關嘅交通啦，但同一時間第二咧，亦都以前就係嗰、那個例如六點後不准飲食啊，咁導致到夜晚平時好繁忙嘅時間咧，係街道變到水盡河飛嘅。咁睇到個疫情，我哋嗰個條例一放寬可以食飯啦，咁咧就令好多人就報復式出嚟消費啊，去消遣啦、啊。所以但係呢個唔係正常嘅，亦都長遠嚟講唔係一個常態。所以如果你話政府諗住押後啊，睇多啲數據啊，點都好咧。我從區議員嘅身份嚟講，其實我都係歡迎嘅，因為過往嗰兩年真係灣仔繞道一開咗之後，其實都未有一日係一個正常嘅長遠中環嗰、那個狀態咯。所以冇數據可以啊。 即係你覺得以前嗰啲數據都呢兩年嘅數據都唔能夠作準，咁所以要收集多啲嘅數據咧，去證明真係個擠塞情況要靠電子道路收費先至能夠解決到咧，先至再進一步去研究。 某程度上你講得好啱，但同一時間其實唔使等嗰個疫情或者係灣仔繞道出現咧，大家都知道中環嘅交通擠塞情況不嬲都係好差噶嘛。不嬲一到繁忙時間就已經係成個打曬蛇餅咁，警察成日都要出現又抄牌，咁所以我哋知道其實個隱憂喺度嘅，但問題就係要幾大力度去推呢個道路收費，那個成效會唔會落太重藥啦？範圍會唔會畫得太大啦？呢、這個係真係過去兩年係睇唔到有任何一日可以做借鏡個數據咯。 楊先生，你講過去嗰兩年咧，其實係好特殊嘅。即係，但係我哋講緊嘅計劃咧，研究咗咧接近40年噶啦。即係嗰個中心區咧，除非我哋真係起咗呢個都會北區之後咧，移咗去嗰度咧，係冇咗我哋而家現狀嘅啫。即係如果唔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就我哋睇咁多年嚟咧，其實喺個中心區裏邊咧，個交通情況係點，係已經好清楚噶咯。即係你其實你依兩年咧係好特殊。咁你講嘅特殊咧，就可能係即係根本好多經濟活動都少咗。咁但係呢個係好偶然嘅啫嘛。即係我哋都唔希望長期係咁噶嘛。咁但係你用一個咁短期嘅，我哋話將一個長期嘅措施。司就话好啦，我哋唔做啦，咁暂时位唔做啦，起码几年都要起码等，系咪唔好合理咧？即系从一个政策角度讲，即系等于而家讲紧填海咁，你当时话觉得好似个市况唔系几好，我哋唔好倾住先啦。但系呢个系周期性，或者系觉得咧个问题系解决唔到噶嘛？因为你喺中心区里面嘅道路嘅改善系冇做过噶，即系咁多十年嚟系冇做过，所以咧你其实你系唔做一啲设施去改善咧，你就算繞道都好啦，你繞道其實你繞過咗中心區啫嘛，你唔入去嗰度咁解啫嘛，你中間嗰度係都唔得嘅，咁所以想睇下你聽下你嘅做中西區議員嚟講咧，就或者睇依個咁現象咧，其實覺得係咪政府有啲其他原因或者點解考慮又再推遲咧？其實我哋頭先都傾啫話，可唔可以其實真係中心區做嘅先咯？因為電子道路你其他嘢可以慢慢再做，冇衝突嘅喎，照計。 首先我立場好鮮明嘅，我同自由黨包括中西區其他議員上次傾咧，都係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呢是不反对这个道路收费的。是理论上全部都支持的。但是大家就怕魔鬼在细节里。而当年政府就根本未给任何的细节出来等我们谈。就想我们支持我们就打返个转头。不得你做多功课先给多些资料我们先可以再讨论。但是你说如果政府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做呢当然不理想啦。他有什么原因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定大家人都知道了中环呢每一日咧都經過一個好惡劣嘅交通情況，點解咁多你冇做咗咧？大家都唔想。你話可能以前係要睇下第二啲國家做咗先，咁倫敦都做咗幾十年啦，十幾二十年啦，其實都可以借鏡到做。 新加坡嗰啲又係啦，即係1998年啦，已經開始。 你話有冇科技以前係唔可會破壞個私隱嘅？咁而家科技都可以做到啦，即係淨係睇架車就唔睇嗰個所有啲樣啊或者咩嘢。 我覺得是一定做到，問題就是政府有沒有決心去做，我覺得。 嗯，容師兄，現在因為你講到譬如區議會呢，都因為最近亦都有啲譬如 DQ 嗰啲啦，即係好多個區議會可能其實都已經即係個議事功能已經可能即係都未必得㗎啦。其實同呢個考慮，你覺得政府係咪都有可能覺得而家相比之下，咁你啲道路好濕碎啦，係嘛？即係不如就各自啦，或者可能俾你再去傾啊，加翻你傾，可能都傾唔到噶嘛？係咪有咁嘅現象喺度咧？其實 又或者要咁講，即係可能係咪更加廣泛地去徵詢市民嘅意見先咯？嚇， 我覺得可以廣泛地徵詢市民意見咯。區議會其實我哋中西區講真一句，入中環嘅人其實好少係住喺中環噶嘛。 嗯， 中環係一個 翻工啦，嚇， 翻工、放工或者係消遣。嘅一個或者交通枢纽嚟噶嘛，咁你話區議會本身諮詢我哋嗰個作用有幾大？其實我都唔係覺得我哋係好似做皇帝咁，我哋支持就去嘛，唔支持就唔得，唔係嘅，因為中環係代表香港一個好核心嘅多範疇人有自分嘅一個地方，而唔應該淨係個區議會喺度話大事，所以。我唔覺得政府會覺得因為中西區而家完成翻冇幾個就唔做咯，呢個係如果係咁講咧，呢個天大嘅藉口咯。 但以往有區議會有冇做過一個態度嘅？譬如話係唔係支持啊，或者有冇做過啲咁樣類似決議啊等等嘅咧？ 態度就係嗰個原則上支持，但係要睇個細節咯。 嗯， 點落實啊嘛？ 係 由範圍幾大，收費幾高，收費時間幾長，有冇豁免？同埋周邊有冇配套措施，令到多啲人可以唔用私家車，或者係第啲交通工具去中環咯？ 喂，不如五點半翻嚟繼續同你傾啊！ 唔該。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有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失业情况持续改善，七月至九月的失业率4.5%，较上一次下跌0.2%，有100,600人失业，减少大约7,100人。就业不足率下跌0.1%至2.1%。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是有下跌。失业率方面，楼房装饰、修葺及保养业、专业及商用服务业和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消费券计划应该在短期内继续支持与消费相关的活动，但环球疫情的发展仍然是经济及劳工市场前景的主要不确定因素。立法会二读通过全面禁止加热烟和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修例草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修订之前提出不可以给新型烟草产品培养新烟民，形容全禁方案属于未雨绸缪的安排。他又说，彻底探究吸烟产品的影响，往往需要几十年才有完整的研究结果。烟草商亦都会借机重新包装吸烟产品，成危害较少的产品，吸引市民转用而非全面戒烟，与政府希望减低吸烟率的目标背道而驰。他又说，转用加热烟并不等同戒烟，亦都没有证据显示加热烟有助戒烟。陈肇始说，条例草案通过之后，将会在刊宪之后6个月生效，政府亦都会展开迈向烟草终局的工作，即是代表将吸烟率降至5%以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反驳美国驻华大使提名人选白恩斯涉及新疆、西藏和香港的言论，批评有关的言论充满冷战零和思维，亦都同事实严重不符，中方坚决反对。汪文斌强调，台湾、新疆、香港的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又重申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中美即使在经贸等领域竞争，亦都应该是良性竞争。奉劝白恩斯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多讲建设性的话，多做建设性的事。台湾新北市双溪区虎豹潭山洪暴发意外，搜救人员寻获最后一名失踪的8岁女童遗体，令事件增至6人遇难。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嗱，刚刚就喺度倾紧咧，就系电子道路收费先导计划啦吓。本来咧就系预计喺中环嗰度会有一个电子道路收费先导计划嘅。咁不过咧，而家政府就话要再去研究吓，再去睇翻最新嘅社会同埋经济情况之后咧，先要决定咧点样落实。嗱，咁究竟咧中环嗰区嘅交通状况，大家嘅观察是怎样呢？咁啊，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噶。咁啊，陈景祥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中西区嘅区议员啦杨哲安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杨哲安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系嗱，刚才咧亦都提到啦，即系2018年咧，政府即系再就呢个先导计划即系谂住推行嘅时候咧，亦都有去区议会嗰个同你哋去倾过啦。咁你嗰阵时就担心咧，即系叫做即系魔鬼在细节中，咁啊觉得咧应该要有多啲资料咧，先至可以再嚟即系区议会嗰个交代嘅。我想问啊，即系2018年之后系咪一路都已经冇再同区议会交代进一步嘅一啲嘅状况？ 冇错，其实2018年我哋大部分议员原则上之前系有条件同埋要睇个细节，之后咧就冇再翻过嚟，征询我哋意见啦。咁所以佢哋行动都已经证实到俾我哋睇，可能政府有好多第二啲考虑咯。 咁当然啦，头先亦都讨论过一个问题嘅，即系近两年咧，因为个社会嘅唔同事件啦，系令到咧个中环区嗰个嘅交通状况咧，或者交通流量数字咧，可能系同以往有所不同嘅。咁但系如果作为一个政策，我哋去研究嘅时候，咁就可能要长远少少咧去谂啦。除咗咧系中环电子道路收费先导计划之外咧，其实政府咧而家亦都系研究紧一样嘢嘅，就系、是、叫做挤塞征费。咁佢嗰个挤塞征费咧，主要就系会喺各条嘅政府嘅收费隧道啦，去推行嘅目标咧，就系根据嗰个收费隧道同埋管制区唔同时段嘅交通情况咧，征收唔同嘅收费去调节交通嘅流量。咁而呢个中环电子道路收费先导计划咧，亦都会系因应住挤塞征费实施之后中环嘅交通情况咧，就再去考量。其实对于舒缓整体中区嘅交通挤塞情况，挤塞征费呢一样嘢，你哋所掌握到嘅资料又系几多咧？系咪真系会可以有所帮助咧？ 呢个比较前卫嘅一种思维，其实我欢迎政府提出呢啲史无前例嘅措施嘅，因为大胆啊嘛。咁但系我预计讲得嚟、研究得嚟、讨论得嚟、过埋立法执行，其实讲紧好耐之后咯。咁你话？因應情況而彈性，我哋叫彈性收費啦。呢、這個同經濟學嚟講係好嘅，咁就可以引導唔同人改變佢哋嗰個生活習慣啦，或者個交通道路使用嗰個習慣，從而減低大家要塞車嗰個付出啊嘛。呢個係好嘅，但問題就係香港未做過啊嘛，未做過佢要行呢件。咁睇下你政府肯俾出幾大嘅政治代價咯。 其實睇翻呢啲民意啊等等咧，即係譬如啲資料睇翻，譬如2014年咧，政府都做過一個類似咁樣嘅，即係話咧個計劃裏邊咧徵詢意見咧，就當時話咧係都有近六成受訪者係支持嘅，即係話喺啲繁忙地區。咁啊，後來咧都有啲 survey 啦，咁啊，似乎個民意反應咧就唔係認真好大嘅啦，已經。咁啊，楊志安，你覺得係咪呢件事裏邊，即係如果咁講咧？再發展內都係睇下政府嘅意向咧，係多過要聽一啲地區或者係整體嘅民意嘅咯，係咪咧？ 我覺得呢件事真係要睇政府嘅決心有幾大，因為一件冇做過嘅嘢，從來香港未實行過一種嘅措施，從理念上都未實行過，你要去推，你嘅決心要大，即係要睇天時地利人和。咁而家我覺得可能佢預計嚟緊幾年嗰個政治環境會好咯。咁就咪推遲啲咯，等下係咪嚟緊呢個幾個選舉完咗啦，咁就風平浪靜嗰時推咪容易啲咯。但係同時間香港市民咪未有咁快可以受惠到呢啲可能係得政嘅一啲措施咯。 因為以往政府你知啦，即係推行嗰啲政策或者遲啊，或者係即係。推即系拖下拖下咧，都系因为主要民意啊嘛。但系而家呢次咧就有啲唔明啊，即系其实民意似乎各方面就唔系好大阻力，咁反而系政府自己一而再拖，包括埋最近呢个啦吓。咁系咪有啲奇怪咧？你都觉得？ 咁奇怪就反而倒转啦，预咗啊！我预咗而家嗰个政治环境变咗， 其實政府施政嗰啲心態都會隨住而變嘅。 嗯， 即係可能有啲以前覺得唔應該係夾硬推嘅咧，誒而家反而可以趁機會推咗佢，係咪？咁反而有啲以前覺得誒係、哎、要做噶啦，咁咪借住啊泛民同埋建制兩面對立咧，咁反而可能建制嗰啲會容易啲支持，但係而家變咗可能冇咗必然嘅啊泛民或者反對派咧。就全部建制派都可以睇你呢条文又反对你喎，咁、所以佢嗰个拉票嗰个模式，我相信一定会改变，咁而可能会影响到一啲咁样长远嘅深远嘅一啲政策咯。 系啊，袁师可能就想问翻你，譬如你区议会嘅层面去倾咧，譬如过往咧，即系以往倾咧，其实呢个电子道路收费咧，系唔系一个即系啲议员或者地区人士关心嘅咧？其实， 关心噶，因为中环其实系连接咗成个东西个好多区嘅、嗯。交通嘅连 枢纽啦吓， 枢纽嚟嘅，所以好多人都要经过中环呢个真嘅。 嗯， 咁所以同埋中环真系好多人嘅嘛，一日个流量。 嗯， 咁所以好多人都好关注，就算唔系我哋当区嘅市民都会打过嚟我哋办公室话，喂，可唔可以了解多啲啊？因为第时会影响佢嗰个生活习惯嘅，或者甚至乎影响到佢哋嘅商业嘅决定，佢哋嘅办公室摆唔摆喺中环，定系搬去远啲咧？例如好多搬咗去鲗鱼涌啊。去咗九龙嗰边噶啦嘛，观塘咁，所以呢个系好多成，我觉得成个香港都应该关心嘅问题咯。 嗯， 好，唔该晒你，杨志安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杨志安咧系中西区嘅区议员嚟嘅，曾经长头先你有提到咧，2014年嘅时候咧一个即系民意嘅意见反映啦。咁其实咧嗰一份文件咧就系嚟自交通咨询委员会嘅，因为嗰阵时政府就请咧交资会咧就住市区嘅道路挤塞嘅问题啦，做一个方案啦。咁于是提交咗份报告啦。提出咗12项嘅建议，咁当中咧电子道路收费咧，根据即系佢哋嗰阵时收集翻嘅民意反应咧，就系、近六成嘅被访者咧都支持咧喺繁忙地区咧实施电子道路收费，咁但系政府咧当时就即系亦都系再以即系电子道路收费系属于一个新颖嘅概念啦，公众对于技术啊同埋运作细节啊都冇认知，难以凝聚共识咧，咁所以就即系净系话做一啲加强推广啊同埋公共参与嘅工作，咁喺。但是在到2018年之后呢，其实政府亦都是即是比较去认真呢去到研究整个电子道路收费计划的，亦都是成立了一个的国际委员会啦，去给一些的意见和看法啦。咁同埋如果我睇返呢2018年呢他们提交给区议会的相关资料呢，其实连那个在中环区啊推行电子道路收费先导计划哪些区域呢的涵盖地方呢其实都划晒出来的。譬如头先所讲到一些比较挤塞的地区啊，即系内街嘅地方，譬如皇后大道中啊、士丹利街啊嗰扎嘅地方咧，都系咧系佢哋嗰阵时初步嘅拟定范围。即系话咧，其实嗰阵时政府去俾区议会嘅时候咧，大概系点样做咧，都系有噶啦。咁但系而家佢哋就话即系要去到考虑埋嗰个挤塞征费嘅落实，然之后先至再去决定点样去实行咧。咁究竟政府嗰个政策考量系乜嘢咧？ 因为当时咧，我睇翻嗰个挤塞征费就讨论啦，即系当时都话希望解决嗰个隧道嗰啲樽颈位啦。因为当时大家理解咧，主要系咁样嘅啫。咁啊，当然咧就亦都有啲技术问题嘅。咁因为当时西隧亦都系真系未收翻啦。咁到底咧就用呢个方法咧，可能就系你揸车嘅人过隧道嘅时候，可能系有帮助嘅，因为你自己到时要俾钱啊，甚至拍卡都要停一停啦。咁你改善晒嗰之后咧，就系、是、我相信亦都有帮助嘅。因为咧之前咧，大家都可能仲记得，即系关于隧道嗰个问题嘅时候，都有人研究过咧，即系如果隧道真系完全唔使收钱嘅，总之到个位置就即刻过到噶啦，咁整体个流量咧，交通系有提高到嘅。咁但系呢个咧就始终都系头先我哋讲啦，即系话到底呢个挤塞征费嗰个解决咗啦，或者即系到明年到啦吓，开始陆续要推行啦。咁但系对真系解决翻电子道路收费本身最想解决嗰个核心商业区嘅挤塞咧，似乎就关系喺边度咧？咁大家都似乎唔系好明啊，真系。 嗯，同埋其实两样嘅措施系咪可以同时间一齐去到推行咧？吓、咁呢个。都可能是另外一些可以值得去考量的问题来的。电话号码187231，你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以打来跟我们谈谈的。 与 CEO 对话2021 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CEO 是一只马来的，你要有练马师、马主、马会管理层、有马迷等等，先可以俾啲马跑得好。咁同埋要培养啲新马。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个曾经夺去数以十万计生命的疫症，精神迷糊、行为怪异、大叫、昏睡症，这个大家认为已经消失的疫症，在非洲又再死灰复燃。 科学家说病原体不会消失，只会不断演变，变得更有抗药性。 我们同疫症之间的战争是永远都不会完结的。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世纪疫情昏睡危机， 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0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就住东区电子道路收费先导计划，政府就话要睇多啲嘅数据咧，先至决定点样落实啦。你嘅睇法系点样咧？可以打嚟18723一噶。不过陈景祥呢个时候，我哋亦都请嚟另外一位咧，都跟咗呢个议题好耐嘅一位学者，同我哋倾倾啦。就系、是、请嚟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名誉副教授侯道光。侯道光你好， 系。 是嗱，你就住呢个计划咧，都做咗好多年嘅研究啦。咁对于政府而家话要考虑埋嗰个挤塞征费落实之后咧嘅中环交通情况，亦都要考虑埋即系收翻西区海底隧道之后咧嗰个嘅交通嘅情况，同埋考虑埋社会同埋经济情况之后，先决定点样去落实电子道路征费嘅先导计划。你自己点样睇政府今次嘅取态咧？ 我当然即係因为我自己研究咗呢个话题都相当即係耐嘅时间啦。咁变咗呢就都有讲嘅30几年啦。咁而且係第世界第啲地方啊，新加坡啊、伦敦啊，即係有譬如 Stockholm 啊、Gothenburg 啊，好多第啲地方都已经係進行緊。原本我哋香港可以話1983至1985年嗰陣時係可以話係個先導計劃啦，即係全世界領先噶嘛。咁而家就調翻轉頭啦。OK， 咁當然我都有啲失望，對，尤其是呢次政府又再即係褪啦。OK， 咁我諗即係政府嗰個考慮有多方面噶啦，尤其是嗰、那個。即係政治方面啦，咁呢兩年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反修例啊，咁跟住啊，即係嗰個即係病毒啊，咁變咗就即係個環境、政治環境同埋個氣候轉咗啦。OK， 但我始終我自己覺得咧，嗰、那個最即係最重要，點解人哋覺得會係即係簡單嚟講，譬如話議員點解會覺得係唔贊成呢？其實呢就係即係可以話有一個比較self-interest 嗰方面睇啦。OK， 因為始終你收費呢講緊你荷包嘛。咁但亦都係因為咁先至會係 effective 嘛。其實所有第二啲嘢，有講 climate change 啊，有即係講緊減嗰、那個即係空氣污染啊，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一個最緊要的個 instrument 咧，係要用嘅咧，其實就係嗰個 pricing， 即係收費。如果冇咗呢個收費咧，呢、這個 instrument 咧，其實講第二啲嘢都唔會係真係 sustainable， 因為好多時人哋講緊係譬如可持續發展啊，真正 sustainable 嘅嘢咧，其實你一定要同 pricing 有關嘅。OK， 咁變咗咧，其實嗰個概念咧，其實係簡單嘅，就係、是、個即係普通即係我哋譬如話我揸私家車。我出行嗰陣時候，我係淨係計到嗰個 average time cost， 即係平均時間，譬如半個鐘頭。但我就冇考慮到咧，當我揸車嗰陣時候，香港大學出嚟，搬喊到轉右咁啦，出去北角好，邊度都好啦。我其實咧係即係令到後面所有啲車咧，巴士啊、的士冚唪唥都係 slow down 嘅，即係小巴。 我哋就冇考虑到嗰个外在经济原因。 嗯， 而道路收费嗰个 idea 咧，其实就系我哋要 charge 嗰个 difference。OK， 即系话我冇理我 create 咗俾第二啲人嗰啲挤塞。 嗯， 咁变咗咧，即系如果 charge 咁样咧，就会令到咧。我可能有啲trip 咧，我就唔需要 make， OK， 咁变咗咧就系可以系减低个挤塞 ，OK， 咁我意思即系话，即系你睇翻呢几年啦，即系好多时一去到区议会啊，即系就算建制派啦，都会系 support 啦，即系正话听我听咗自由党呢位。 杨志安区议员， 系啊， 区议员 ，Liberal Party 其实就应该系 support 噶， 嗯， 但系咧，你如果你听整个 argument 咧，其实咧，我就觉得系讲 self-interest， 嗯， 即系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系即系细节喺魔鬼喺细节里边，即系变咗咧，佢睇嘅就系话会对我乜影响， 嗯。 咁如果个个咁睇就实唔 work 嘅，但香港情形系点咧？简单嚟讲，八成系坐紧公共交通，一成系的士，一成系私家车。咁冇理由一成嘅私家车 ，OK， 会系令到整个。即係成個 transport system 會 slow down 嗱，但係侯道光，我想請問咧，即係其實除咗中環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啦，你頭先亦都強調佢嘅好處啦。但係政府咧而家亦都諗住推行另外一個就係擠塞徵費，最主要就係喺幾條隧道啦，同埋管制區啦，係推行呢個咁樣嘅即係擠塞嘅徵費啦，就係根據佢唔同時段嘅交通情況有唔同嘅收費，亦都可以達到一個調節交通流量嘅作用。咁大家都知。中环区你亦都涉及到过海隧道啦，咁样咁如果用呢个挤塞征费去处理咗个问题先，系咪应该可以同电子道路征费计划系咪有一个互补或者系甚至替代嘅作用咧？ 你可以即系你可以咁讲，即系你话系可以替代，但系你解决唔到个方法啊嘛。OK， 即係最終嗱，因為點解咧？你係解決到係嗰個 bottleneck， 你樽頸位去嗰幾條隧道 ，OK，你就解決了。但係你解決唔到佢嗰度 divert 到 traffic 去第二度啊嘛。OK， 因為始終係一個 demand supply 嘅 problem 嚟嘅。OK， 你個路係咁多，尤其是香港 ，OK，一個係即係好細嘅地方。即是很多人的地方，那政府也不可以afford到用很多资源去起路，即是这个是解决不到的，全世界那些即城市都解决不到的，那就一定要是如果是最 effective 呢， 都用收费， 要用收费来解决。 是啊，侯道光教授想知道一下，譬如你研究了一个问题这么久，譬如说第一呢，就是不是其他地方已经实行紧，是不是都是主要集中在一些商业中心区去做这样东西呢？咁另外此其二呢，譬如如果你真的要做呢，在个收费上，你听讲的所谓 supply demand 呢，咁在个收费上大概怎样定一个价钱，即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呢，就先令到个计划是真的可以实行到的，是可以做到一个呢，是调节到个交通的流量或者车的流量的，可不可以给一些这样的数字或者的研究给你参考呢？ OK， 嗱，嗰个首先咧，佢系喺大部分都系做即系嗰个 CBD 啊， 都系集中喺嗰度嗰只系嘛？ 系啦系啦，即系Stockholm 啊、新加坡啊、伦敦嗰啲冚棒都系 OK， Gothenburg 呢啲，即系基本上咧系嗰个即系Central District 咁啦，香港即系 核心区啦， 系核心区啦 ，OK， 咁咧就同埋嗰个嗱。每个地方都唔同㗎 ,ok? 咁伦敦啊，即係都一路加啦，由譬如你讲2035磅一路10磅11磅12磅即係一路咁上去，但佢嗰个比较即係比较crude 啲呀，即係比较粗㗎，就係话佢一个 cordon 㗎啫，即係话一个框喺个 restricted zone 里面个 cordon， 咁入到去呢就要俾，咁而且你里面呢你可以兜㗎。 咁变咗亦都解决唔到里面嗰个挤塞嘅问题。 嗯 ，OK， 咁比较好啲咧就系、是、就新加坡啦、OK， Stockholm 嗰啲咯，就比较即系佢系即系。即系跟个时间嘅、 但系嗰、那个头先陈景祥都问到，即系嗰个收费水平啊，应该点样厘定先至会可以压制到嗰个交通 量？或者以香港嚟计 啦，以香港嚟计， 收几多钱到咧？应该系 我唔知道而家香港应该去到边，尤其是因为 pandemic 嗰度转咗。其实呢啲嘢喺本身喺个 comparison transfer model 啊，同埋本身佢 demand modeling 里边系可以计到嘅。OK。即係其實政府如果佢肯 release 嗰啲 report 出嚟咧，我哋又好容易睇到。但係通常喺 ERP 呢方面咧，政府嘅 report 咧就唔係好即係想咁樣做嘅。 係、即係其實都要睇多一啲嘅經濟數據咧，先至能夠決定啦嚇。劉道光教授，即係今次暫時同你傾到呢度，有機會再同你請教，亦都咧要聽一節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喺屯门至到赤立角连接路之前咧，就因为要清理路面啦，去屯门方向近农夫路回旋处嘅慢线系受阻，而家开翻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屯门赤立角隧道转车站。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近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利津集团，利津集团香港排第四嘅系亚洲速运同埋中天国际。五大跌幅股份：中国宏光、家乡互动、普田食品、荣辉控股同埋 JS 环球生活。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14.0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4，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49，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港金报16,550，比上日收市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25美元，卖出1,787.3美元。港汇指数101.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桥嘅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场，咁大车龙啊大消散嘅。而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桥，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至于较早前咧喺车公庙路回旋处嘅意外，亦都已经清场，车龙啊大消散。而家去石门方向嘅车龙排到近青沙公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挤塞的，车龙排到过了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望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咁而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咧而家挤塞，车龙排到近春园街。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接近纪元。九龙方面，

比較即係多地去接受傳媒專訪嘅時候咧，亦都係多次觸及到二十三條立法嘅問題啦。咁如果睇到咧，鄧炳強咧，佢喺幾個專訪入邊咧，似乎都有兩點咧係可以總結到出嚟嘅。第一咧，佢就認為咧係要喺二十三條立法入邊咧加入間諜罪，而第二個咧就係講緊喺涉及到即係竊取機密嘅問題上面咧，究竟係咪？仲可以以公众利益作为一个嘅抗辩理由，或者系传媒界系唔系仲可以获得豁免咧？咁似乎咧佢个态度都比较清晰，即系唔应该系因为你嘅一啲嘅职业咧而有所豁免嘅。似乎呢个就系近排嘅一啲嘅专访入边咧所总括到嘅两点比较主要嘅要点。 嗯，系啊，因为廿三条咧就都系棘手嘅吓，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已经有经过几届嘅特区政府。咁我記得中間嘅時候咧，有啲譬如出嚟競選嘅時候，係特首嘅選舉添啊。咁亦都有啲候選人講明咧，就話政綱之一咧，就係我都唔會立法噶啦咁嚇。咁啊轉變到而家為止，行政長官嘅講法就係你一定要做啦。咁而且而家要推動要做啦，相信阻力都就係細好多啦嚇。因為第一次嘅時候，大家仲記得咧，應該就係2003年嘅時候，董先生啦，即係第一屆行政長官去推啦。咁啊，結果引起咗好大嘅觸動啦嚇。咁同埋當時嘅反對力量咧，個聲音亦都好強嘅。咁啊，到現在為止咧，相信就呢方面可能有啲變化啦。咁但係咧，傾起嚟嘅時候咧，似乎你頭先你講開咧，譬如話鄧炳強局長啊，佢自己嘅一啲嘅講法嘅時候，都係好多爭論嘅。因為咧，譬如話其中你頭先提到裏邊咧，仲有一個要點，佢就話咧，上一次咧，董先生嘅時候，最後想推動嗰個廿三條嘅時候咧，加咗三個即係減辣啦，或者你叫做係將嗰、那個比較令到個條文寬鬆啲啦，可以咁講嘅一啲措施啊，或者啲決定咧就。据邓炳强的讲法，就系而家就唔会接受噶啦，呢嗰个三点。咁啊，三点或者可以简单讲一讲咧，就系包括咗内地组织系被禁。指之後咧，佢從屬組織就唔會喺香港被禁，咁呢個咧就即係而家就唔會接受啦。咁亦都有講咧，就係警方緊急入屋去有一個調查權力啦，即係要攞手令嗰樣嘢啦。咁啊，當時就都已經做咗啲讓步，咁即係話今次如果再做咧，呢個亦都唔會考慮啦。咁另外咧就話咧係你頭先都提過，燕平就話個披露官方嘅機密嘅時候咧，可以用公眾利益去辯解，咁呢個都係唔得啦。即係話咁呢三點裏邊咧，當時從一個比較寬鬆啲嘅。咁如果而家按照而家局長講法咧，就可能未必會接受，會唔會從一個比較緊啲嘅做法去立呢條法咧？咁所以我相信咧，就即使而家個政治氣候同埋個議會組成咧，係會有啲變化，就有利通過啦。當然嚇，咁但係咧有關啲咁嘅爭論咧，係咪都一樣可以就係、是？冇咁大嘅反對聲音咧，咁呢個似乎就要觀察啦。 嗱，你剛才所提到咧，嗰三點修訂咧，就係喺當年啊，2003年嘅7月5日咧，係政府係提出嘅，喺一個最後階段嘅時候啦，所提出嘅一個即係三大修訂啦。然之後就希望提咗呢個三大修訂之後咧，就如期二讀啦。咁但係我諗個結果大家都會記得嘅，就係因為自由黨嘅唔支持啦，咁所以政府咧最後就唔能夠完成到23條立法嘅工作嘅，咁而另外咧，即系头先亦都提到啦，过往有一啲嘅行政长官，佢就话即系可能唔会喺任期去边处理，又或者系要觉得要营造咗一个有利气氛咧，先至去到处理嘅。咁但系嗱，如果放诸翻咧而家个情况咧，其实咧当初喺国安法即系制定咗之后咧，亦都已经话咧就系国安法同二十三条立法咧两样嘢，其实都系需要做嘅，因为二十三条立法入边有一啲嘅罪类咧。是在国安法入面就没涵盖到的，所以那时候也讲了二十三条是继续要做的，跟着公众就会关注到底是用一个什么版本的方式，或者用一个什么方法去到做二十三条的立法呢，譬如他那个条文会是怎样写法呢。另外就是当年也有一个都颇大的争议，就是不是用一个白纸草案做咨询，就是说写了一些条文出来被公众咨询了表达意见，然后才正式发表那个嘅即系用男子嘅方式咧去做成个立法工作。咁当年咧呢一样嘢亦都引起咗好大嘅争议嘅。咁而邓炳强咧今日喺信报嘅专访入边咧就话，即系其实佢都系预料咧系唔会用白纸草案嘅形式咧去做咨询噶啦。嗱，咁究竟咧对于阿邓炳强喺专访入边即系所流露嘅一啲嘅信息，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亦都请嚟咧一位都相当之熟悉二十三条立法嘅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同我哋倾倾噶，汤家华你好， 兩位主持人， 你好。 湯家驊，不如先想請教一下，就是二十三條立法入面那個諮詢的程序，因為特首都說會是諮詢的，但是如何去諮詢公眾呢，就當然都不知道了。但是鄧炳強今天的說法就說不會用白紙草案的形式去到做諮詢，當年為什麼公眾有一個這麼強烈的意見呢，就是說你不要用那個框架，你就整條條文大概怎樣做法寫了出來，等公眾可以仔細參詳，因為畢竟這條法例對於人權或者各方面的影響都是比較相當巨大的，所以希望列明了，然後等公眾去到表達意見。但是鄧炳強現在就說不會用預料是不會用白紙草案的了，你覺得你怎樣看這個說法呢？ 應該這樣說，我自己個人的看法呢，我都是傾向希望有一個比較广泛和聚焦的諮詢的。但是我亦都了解到特区政府的考虑，其实背后都有相当多的理由呢，是不做一个白紙草案諮詢。或者我简单都去提一提我所理解到的一些什么理由。第一，而家就是个情况同03年是非常之不同啦。03年冇港独，03年呢冇一啲外國國家試圖透過香港嘅矛盾係去搞亂我哋。咁但係經過19年之後咧，大家都應該清楚了解啦。特別係外國政府喺香港搞事嘅例子咧，都幾明顯嘅，亦都有幾多罪證出現咗。咁會唔會有人利用一個咁嘅諮詢，去再一次挑起中港兩地矛盾呢？咁呢個真係冇人夠膽包嘅。第二點呢，我自己覺得係更加係重要嘅呢，就係其實當年嘅爭論點呢，其實係關注喺國安法同埋基本人權嗰、那個原則上嘅矛盾。但係呢啲矛盾呢，其實主要呢都是在兩個罪行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罪，但是第二就是分裂國家罪。但是這兩個罪呢，其實已經在港區國安法處理了。剩下來有什麼罪呢，我們可以看看基本法第23條。剩下來的就是叛逆罪啦，即是煽動叛亂啦，竊取國家機密啦，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活动啦，禁止香港的政团或者组织和外国政治性的组织建立联系啦。但如果你看看这四条罪呢，可以看到他们和所谓一般所讲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或者其他自由的张力或者矛盾呢，其实是远逊于我们刚才所讲的颠覆国家罪和分裂国家罪的。叛国罪全世界都是很注重的。如果你说叛国罪是伤害到个人自由呢，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超过讲得通。煽动叛乱罪其实跟叛国罪一样，如果你看回现有的刑事罪行条例呢，其实当年在殖民地时代已经有。而那个刑事罪行条例里面的元素呢，其实是非常之广泛的。那时都已经是亦都大家已经体会到里边可能会涉及啲咩嘢。窃取国家机密呢，而家主要讲緊係间谍罪。我相信一般人会干犯呢个罪行嘅机会应该係非常之少。就算你话传媒有冇机会干犯呢，呢、這个仍然都要视乎有明显性嘅证明佢哋好有犯罪意图。如果冇证据证明呢，我相信入罪嘅机会係唔高嘅。外国政团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我看不到有些什么理由是香港人会反对或者是需要作广泛咨询。这个是一个外交的问题或者政治的问题，根据基本法应该是中央处理的。至于你说禁止香港组织和外国政治组织建成联系，当然那个何谓联系呢，我觉得是要界定的。咁但係就算你話冇一個白紙諮詢嘅話呢，我相信當個條文提交到立法會之後呢，立法會都會開定定會，亦都去進行諮詢。嗰、那個諮詢就會聚焦於嗰個字眼上對於咩為之聯繫嗰、那個定義 咁我覺得呢個會係一個都會有機會咧，係俾唔同人，特別係政黨提出意見。但係老實講，呢條罪行同一般老百姓真係亦都冇乜關係，因為唔係禁止佢哋個人或者係佢哋嘅日常生活裏邊同外國嘅政治組織有聯繫。而家係針對緊香港嘅政治團體或者組織，即係講緊政黨。咁所以啊，如果你睇翻剩翻嗰四條罪咧，其實所涉可能會涉及。同香港基本嘅權利、香港人基本的權利嘅張力或者矛盾咧，其實就冇已經立咗法嘅，即係《港區國安法》裏邊所針對嘅罪行咧，係有咁大程度嘅令人擔憂嘅地方。 嗯，湯家華，但係咧就 呢個角度睇咧，我覺得我又比較理解政府嘅睇法。 嗯，係湯家華，但係如果咁講咧，譬如話喺呢個過程裏邊，公眾嘅參與。是会有几多咧？或者有冇机会？因为头先你所讲， 立法会度一定会有机会嘅。任何法例，大家都知道咧，都会有即系开定性会啦。都有机会系展开公众嘅咨询啦。就算系有或者冇都好啦，我又唔相信香港嘅公民社会或者传媒系唔会就呢个问题公开讨论。我哋而家都讨论噶啦。咁而家你哋都收集紧意见啦，你都叫即系听众打电话俾你哋啦。其实呢啲都系一种即系公开讨论同咨询嘅过程。里边得出嚟嘅效果，我觉得都系差唔多一样。 阿汤家华都想问一下呢个比较技术啲嘅问题先，因为你头先都讲啦，譬如话港区国安法咧就已经包含咗有分裂国家、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啦。咁喺未来呢个23条里边系会继续。都是这些罪行会包回下去，因为是已经不需要写在三条里面。 我相信是首先因为全国性的法律摆了在附件三那里呢，其实是有凌驾性所以香港的法例呢就不可以超越这个港区国安法的。只可以补充的不足。如果你問我有啲咩補充不足咧，我自己個人咧就我亦都公開提出過咧，就係有啲普通法嘅原則，涉及呢啲罪行咧，我哋都應該釐清嘅。我講緊係一啲普通法嘅罪行，例如串謀啦、煽動啦、資助啦、意圖啦，呢啲咁樣嘅罪行咧，我哋叫做有好多我哋叫做 incorrect offences，即係未完成嘅罪行。咁未完成嘅罪行咧，就喺目前嚟講，都係完全依賴呢個普通法嘅原則，係去同呢個港區國安法拉上關係嘅。我自己覺得喺一個咁嚴重嘅罪行裏邊咧，特別係即係普通法裏邊喺呢方面咧，其實都有幾多模棱兩可嘅，或者符合爭議性嘅爭拗點嘅。咁如果可以喺呢方面寫得清清楚楚啲咧。我覺得對香港人都是有幫助的。 湯家華亦都想問一問，譬如話而家你講翻局長嘅講法咧，即係話當年2003年嘅時候，你有三個即係我哋叫做讓步啦，或者叫寬鬆啲啦嘅做法，就未必要採用噶啦。咁其中有啲咧話，譬如話尤其是 我記得當時冇人收貨， 咁冇辦法啦，即係最後階段。 點解冇人收貨？其實有個原因嘅。因為老實講，呢個所謂三個讓步咧，其實阿媽係女人。因為其實三個所謂讓步咧，都係完全建基於法庭係點樣著重一個犯罪意圖嘅重要性，同埋根據一般嘅法庭處理嘅方法，例如入屋搜查，好簡單，入屋搜查，而家唔係就寫港區國安法裏邊都唔係話你唔需要去攞手令，喺現實嘅法律之下咧，亦都有情況係唔需要手令咧，你都可以入屋搜查。咁所以其實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已經現時係已經有一個足夠嘅即係制衡嘅，或者足夠嘅制度去處理。其實寫唔寫落去咧，其實都會有嘅。咁所以當年咧，老實講，呢個所謂三大讓步咧。我自己個人覺得是誇大其詞的，如果是真的重大讓步的話，老實說反對的人士都已經收貨了。 但因為手令這個呢，即你講回去，因為當時其實都是一個挺重要的焦點來的，因為當時看到的三條的草擬，大家覺得好像就變成完全是好像一個執法機構是無限制的上下，就可以入屋啊取證等等咧，咁當時係 因為呢個情況唔存在，因為港區國安法咧已經寫清清楚第四條講明係即係國際人權公約嘅條文適用，第五條講明咧 是这个法治原则是适用。所以在两个即是大家公认的保障的条文之下呢、其实这种忧虑是我觉得、 解决了即是你觉得。 我觉得咁样，即系唔相信嘅人永远都唔会相信嘅。但系我自己系相信法律，我自己相信香港嘅司法独立。咁所以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呢两个条文嘅保障系远远超越当年所谓三大让步。 咁另外关于嗰个用公众利益辩解啦、即系呢方面你又觉得点 睇 咧？ 我睇唔到你点解佢有公众利益？点解会适用喺我哋头先讲嗰几样嘢里边？你唔系话俾我听公众利益可以免佢叛国系咪？冇可能啦，做间谍窃取啊国家 官方机密， 冇理由公众利益啦。因为窃取国家机密嘅定义咧就系话你偷咗去卖俾外国啊嘛。啊，即系买个敌对国家嘛，即系比如美国啊、英国啊咁啊嘛，或者西方国家啊嘛，系咪？咁有咩公众利益喺度咧？我睇唔到。咁至于你话即系政治团体或者外国政治诶团体要香港进行政治活动，点解会系有利于香港社会咧？我都愿闻其名。 嗱，不过汤家骅呢度都想即系问一问啦，因为当年咧嘅二十三条立法咧，关于系即系窃取资料嗰度咧，其实佢系有一个新增嘅非法取览资料罪嘅。咁嗰阵时都引起咗即系好多嘅争议啦。咁嗰阵时亦都系讲过我睇翻资料咧，就系话嗰阵时加入嘅公众利益嘅抗辩理由咧，其实只系适用于即系四种嘅情况嘅啫，咁同普遍即系新闻界所关注可能披露一啲即系严重事件咧，所获得嘅保障咧，就觉得都系唔系太够嘅咁样。咁似乎就唔系你头先所讲嗰个情况。 有两个考虑啦。第一，我哋都唔知道即系呢个会唔会系罪啦。因为其实邓炳强先生咧，我都有留意佢公开讲嘅说话嘅。佢直到今日为止咧，我喺公开听到佢讲，佢都系讲紧间谍罪。佢唔系讲其他啲即系点样嘅，即系去揾到啲咩不为人知嘅资料嘅情况。咁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是、其实咩为之国家机密咧？其实个定义最紧要。即系如果你话喂。即系前几日有传闻问过我，佢问我佢话特首屋企嘅楼梯系咪好唔安全？我跌到个手跌咗手骨，咁呢啲算唔算国家机密咧？如果你话呢啲都算，咁好大问题咧。嗱，你头先嗰个问题系存在的。 好嗱，通家华，唔好意思，七点。 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另外，九龙入口啦，因为较早时去港岛嘅管道之内就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相当长啊，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车龙有待消散。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排到近警察总部。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彩虹交汇处相当繁忙，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去油塘方向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之前啦，曾经有意外噶，所以系有啲车龙啦。分别就排到去丁九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同埋屯门公路近丁九。 最后提一提你啦，长沙环道有水雾急收，去美孚方向跟住兴华街嘅中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香港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 其实啱啱真系自己有癌症嘅时候，其实啊会唔会突然间医生同我讲得翻几个月命，甚至话啊你打唔到亚运会啊，好不安啊，或者瞓唔到啊，或者甚至喊都有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陈景祥。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嘅，讲到23条立法，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咁喺7点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资深大律师咧汤家华倾紧噶，请翻阿汤家华出嚟先。汤家华你好， 系 继续咧想请教或者即系有一样都可以澄清一下嘅。咁因为我哋头先就喺度讨论紧咧，就系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啊嘛。咁呢个咧。最主要就是涉及到咧，即系当年嗰个修订入边咧，就系涉及到一个叫做非法取览资料或者叫做非法披露罪啦咁样。咁嗱，其实咧，如果我哋睇翻23条嘅条文咧，佢入边咧就系要定一个叫窃取国家机密罪嘅。咁当年咧，政府喺做23条嘅立法嘅时候咧，都好大程度上系修订当时嘅官方机密条例啦，之后就新增嘅一啲嘅内容啦，咁样咁而头先所讲嘅嗰个公众利益抗辩理由嗰样嘢咧，就系摆咗喺一个即系牵涉到一条新增嘅罪行，就系非法取览嘅嗰一条罪入边啦。嗱，咁其实都想即系澄清清楚啊，因为如果根据啊邓炳强即系近日咧好几个访问嘅说法咧，佢就话即系而家第二时嗰个23条立法咧。都會係用嗰陣時即係冇修訂前嘅版本啊，作為一個立法嘅起點嘅。而修訂前嘅版本作為立法起點咧，入邊就包含咗我頭先所講咧，即係非法披露資料或者叫做非法取覽、非法閲覽罪嘅。咁究竟如果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擺落去係唔係會係比較可以去緩解到新聞界嘅擔心咧？ 嗱，即系23条咧，就写嘅咧就系窃取国家机密。 系， OK， 咁窃取国家机密咧嘅意思咧，我嘅理解咧就系偷取，即系用非法手段。咁如果你系用非法手段去攞啲资料咧，我又睇唔到点解会有一个即系公众利益作为答辩理由。就算喺香港现时，如果你非法去攞到一啲。譬如是高官啊或者其他人呢个人的私人资料呢，其实你都有机会犯罪。咁点解即是而家嗰啲条文又唔需要有呢个公众利益去保护传媒，嚟到国家安全咁重要嘅课题，点解又要有公众利益去保护传媒呢？我呢个问题当年系冇详细讨论过嘅，但系喺今日咁嘅情况呢，我觉得大家系需要讨论。 如果你是用非法手段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应该会有一个答辩理由呢？ 嗯， 如果你是不用非法手段，我完全理解。OK， 即是换句话说，譬如有些资料是已经在一个我们叫 public domain， 在公众领域之内，你未得人家的同意你去复述。咁呢个未必系构成即系窃取或者偷或者以非法嘅手法去取得，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你有冇一个答辩理由，法庭都应该判你无罪，因为你冇一个冇一个犯罪嘅意图啦，亦都冇透过一啲犯罪嘅行为去做咗呢样嘢啦。咁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哋都系睇睇个条文出咗嚟，究竟系点样写法，所涉及嘅因素或者话嗰个环境系点样，我只可以即系我而家唔可以一概而论咁答你，但系我自己一概都系秉持到一啲即系法律原则合理嘅情况之下。唔系另一点嘅就系我哋港区国安法都有讲明系话即系国际人权公约。同埋经社民条约同埋法治原则系适用，咁你话本地立法，你又可以话唔适用咩？我觉得呢个冇可能啦，因为呢个亦都写咗个基本法里边，咁所以里边嘅保障系应该存在嘅。 系， 咁所以我就唔系过于担心呢方面。 好， 嗱，亦都有一个讲法咧，即系汤国华，即系要提到话，即系新闻界嘅时候咧，话有一个叫约翰内斯堡原则啦，即系早前咧都有啲记者会有啲新闻界紧提嘅吓，呢个系一个咩嘅？ 呢、这个唔系一个国际公约嚟嘅，Johannes principles 咧，系有啲学者，国际嘅学者，佢哋开咗个会系同意咗，但系又唔系联合国嘅公约，亦都未得到即系全世界联合国嘅缔约国嘅认同或者同意，咁所以根本就唔可以同呢、这个。国际人权公约相比， 汤家华，因为我呢度讨论呢个话题咧，其实都系一个原因嘅，因为譬如新闻界又好啦，或者系即系公众又好啦，我哋讲话譬如一个知情权啦，即系希望个社会嘅透明度高啲啦。因为你头先讲到一个譬如官方机密法用窃取，系咧用窃取，咁但系有阵时你知道咧，譬如有啲嘢可能真系譬如话，如果官方我哋最担心就是你咩都叫机密，咁嘅话咧你系冇办法。取得噶啦，固然系，系咪？咁然之后你有报道啊，你可能都会有事噶。咁点样保证一个 我自己个人觉得 透明度嘅问题咧？ 因为我系同意应该尽量我哋有透明度，但系有时有啲国家机密系唔可以透明得嘅，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涉及有啲真正，譬如好似即系军事嘅资料，你亦都冇可能系即系公开审讯嘅，因为全世界都系咁，唔系净系香港或者唔系净系中国系咁，呢啲系国际准则嚟嘅。咁、当然咧，咩嘢程度系我哋用咩嘅态度处理咧？我自己个人觉得，我都系信赖香港嘅司法独立。佢哋系会适时去处理，加上我头先讲过，我哋呢个国际人权公约里边嘅基本原则系适用。大家唔好忘记、国家安全系有凌驾性嘅、这个世界上冇危害国家安全嘅自由。咁所以如果你嗰个行为確实係危害到国家安全嘅话呢，我睇唔到有啲咩公众利益应该係俾你豁免。 好啊，多谢你汤家华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汤家华呢係资深大律师。嗱，不如休息一阵啦，转头呢陈景祥我哋倾另外嘅一个问题啊。较早之前呢政府就公布咗啦，就係气候行动蓝图呢 ,2050 嘅，咁就係追求一个碳中和嘅目标啦。咁但係香港嘅其他商业嘅活动啊，又点样可以配合到呢个蓝图呢，特别係一啲上市公司。转头返嚟我哋同大家倾呢一个议题啊。 浪费不知不觉间，星星局长提下学界朋友， 有啲电器可能因为佢 stand by 系嘛，原来嘥咁多电嘅，嗱咁咧大家要谂谂啦，原来有啲学校啲灯，原来夜晚都开住嘅，嗱咁咧大家知道就可以对症下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教学有心人。 请嚟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希望提高大家环保意识，都系不知不觉间。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咧嚟到晚上嘅7:16，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陈景祥，即系其实咧喺成个香港，如果要达到即系碳中和啦，同埋要达到减排嘅目标啦，就唔可以净系靠即系政府嘅努力啦，其实都好在乎商界嘅。咁当然啦，主要嘅一啲嘅排放量咧，就会系嚟自发电厂啦，咁呢个主要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可能其他嘅公司有冇制定相关嘅蓝图咧？啊，而家咧其实有即系上市公司咧，佢哋系会系要披露咧佢哋叫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嘅，即系简称叫做 ESG 啦。咁就有环保组织咧，就系依据呢一啲嘅报告咧，再加上问卷调查啦，就发觉咧就系恒指成分股入边有19间啊，系有做相关香港业务企业嘅上市公司咧，当中咧佢哋揾到嘅结果就系话有当中有成9间咧，都系冇跟随到港府2050年嘅碳中和目标，同埋定出一个达标嘅路线图。咁当中都包括唔少即系为人所熟知有涉足到系运输业啊，或者系银行业嘅公司，亦都有啲本身就系做紧电力及能源业添。 嗯，系啊，我哋睇翻嗰个数字咧，因为呢个调查咧有19间嘅企业啦，咁啊其中里边咧都好多咧，其实系同内地有关嘅，即系譬如内地嘅银行啦，譬如建设银行啊、工商银行嗰啲，咁亦都有一啲咧系重工业嘅公司啦、企业啦，譬如中石化、中石油嗰啲咁，咁啊即系呢度中间有个疑问嘅，因为咧呢啲企业咧佢好多嗰个生产嘅基地咧，其实主要系喺内地嘅，咁如果我哋用香港，因为佢恒指成分股而做呢、這、一个。咁樣嘅碳中和路線圖咧，係咪真係完全反映得到咧？咁即係換言之咧，佢係一個內地企業，咁內地本身亦都有一個碳中和嘅承諾咁啊，國際上啊，咁啊內地嘅做法就2060啦，咁啊比香港係會遲啲嘅。咁但係我哋話，如果佢喺香港上市嘅企業去睇係冇嘅話咧，咁係咪代表佢喺內地都冇做到咧？咁咁啊，依個我都想一間同有關嘅即係專家傾下啦。另一個咧就係話，陳燕平你都提到咧，依個係即係企業都需要負責任。咁、但系碳中和呢件事真系唔系咁简单噶嘛？即系到底企业可以做到几多咧？或者你要逼佢做嘅时候系点做咧？反而系咪调翻转头，应该政府一个大嘅政策，而去到每个企业、每个组织去行，咁咪好过？因为我个企业，譬如举个例咁，我自己都唔知道做几多先至配合到政府个目标噶，系咪先？即系如果要公道啲讲啊，咁啊，虽然你个公民责任一定要有啦，咁但系呢度中间啊，即系一个政府嘅政策，其实呢件事真系好大啊嘛！即系你谂下，联合国由国际去到一个国家，再去到一个企业，中间嘅时候，个企业如果真系要负责任嘅时候，其实佢用一个咩方法去做佢啲呢个责任咧，履行呢个责任咧？咁因为你头先都提到 ESG 咧，而家其实就好流行嘅吓，成个商界啊，或者甚至投资。界都讲紧呢样嘢噶啦，吓咁但系到底系点做咧？咁我相信好多企业都仲真系未必好清楚嘅。 咁但系譬如特别系一啲涉及到运输业嘅，系唔系应该要有一啲即系更加高嘅要求咧？譬如个路线图系可以定得好啲咧啦。咁关于碳中和嘅呢一个问题，减排嘅一个问题，咁大家觉得即系企业啊系承担紧啲乜嘢责任，或者企业几大程度上系要为呢啲嘅气候嘅问题啊？负上责任咧，大家去打电话嚟18723-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绿色地球嘅高级项目主任刘兆朗。刘兆朗你好， 系大家好，我系 Edmund 吓。嗱，刘兆朗啊，呢个研究咧就系你哋做噶，不如你讲讲其实你哋嗰个做法系点样？你哋搜集资料嘅方法又系点样噶？ 好啊，谢谢。但系我先回应两句主持讲先，其实。減碳真係全世界嘅趨勢嚟嘅，即係自從2015年呢個巴黎協定之後咧，其實就正式喺個世界大家都認同要做到碳中和，即係防止氣候變化帶嚟更多嘅天災人禍啦。咁要係將碳排放喺一個可控嘅程度裏面。咁而香港喺一年前嘅施政報告其實已經講咗香港要做2050。碳中和嘅目標啦，即係一年前已經講咗，而今個月咧，環境局都出咗一個藍圖，就係香港應該要點樣去減碳咧咁。咁呢個藍圖其實都答到主持人嘅問題，就係話個社會咁大，企業咁多，行業咁多，咁邊個先邊個後咧咁樣？ 咁俾少少數字大家，就係、是、能源同呢個運輸業呢，就係喺香港係佔碳排放佔比最高嘅。咁、電力及能源就係 66% 啦，運輸 18%， 咁呢兩個加埋已經八成幾㗎啦。咁、我哋睇到其實呢個係一個空間，就係呢啲企業其實係要做先囉。咁當然當中有少即係我哋嘅研究睇到嗰啲企業係有講咗㗎啦，即係佢哋亦都係有前瞻性嘅，佢哋已經係講咗部分企業已經講咗佢點樣去做到2050嘅碳中和，又或者有啲企業已經係有相應嘅承諾啦，公開地承諾。咁另外一個就係銀行業啦，佢哋都睇到其實佢哋係為各行各業去做融資或者金融服務，其實佢哋去提高一個綠色嘅要求，一個例如一個借貸嗰個提高佢嘅減碳嘅要求，咁其實已經係可以帶動到個社會嘅改變咯。咁呢啲就係個方向，而我哋市民大眾又點樣做呢？咁綠色地球都係用一個市民大眾可以做到嘅方式，就係、是、去聯交所嘅網站，有個叫披露二嘅網站，咁就所有上市公司佢嘅對外發放嘅資料呢，都要擺喺上面嘅。咁其中一個呢，就正正頭先主持人所講 ESG 報告啦，即係環境、企業及社會責任嘅報告。咁每個上市公司每年都要發布一次嘅。咁我哋呢，就喺裏面睇返同氣候變化啦、碳中和啦，或者係碳排放相關嘅數字，咁我哋就去做返分析。咁我哋兩年前都做過一次嘅，咁今年我哋又再做，就特別去睇睇碳中和呢個字眼，即係當政府上年已經講咗2050碳中和，咁當企業今年去發布佢哋嘅 ESG 報嘅時候呢，佢裏面有冇提到呢個字，或者更好嘅提供到達標嘅路線圖，咁我哋就係咁樣去做分析。咁我哋都頭先揀咗，就係我哋揀咗19間企業，就係頭先所講嘅能源及電力啦、運輸啦，同埋係銀行業，咁呢啲全部喺香港有生意嘅公司，咁我哋就睇睇，而佢哋全部都係恆指成分股嚟嘅，即係行業裏面嘅領先，咁我哋就睇下佢做成點。 呢兩年裏面嘅比較，你覺得係進步咗？有陣時係有冇進步到咧？進步咗 嘅 有幾多咧？ 係一定要講係有嘅，因為兩年前咧冇碳中和呢個字眼，香港唔流行。但至少咧，企業咧都頭先講有前瞻性呢嘅企業，佢哋都願意去講佢哋碳排放幾多，佢真係認真去計，同埋喺個報告話俾大家聽，佢係點樣計到碳排放幾多噸嘅二氧化碳，咁係講得到嘅。咁去到今年咧，我哋就見到行多步啦，即係有啲企業已經係有路線圖啦，頭先講，亦都有公開作出佢嘅承諾，佢哋係真係要跟到政府嘅，因為如果企業企喺度唔喐嘅話咧，咁政府佢寫咗藍圖咧，都冇辦法減到碳。即係寫藍圖係俾咗方向大家，但係真係落地嘅操作係靠企業係行為上嘅改變。咁我哋見到係企業係願意去承諾，咁我哋都希望更多嘅企業會加入啦。 一路少朗，我想問埋你頭先，我都有個疑問，即係我睇你呢個十九間出嚟咧，其實數到有九間咧，其實係內地嘅企業嚟嘅。咁我相信佢哋好多營運都喺內地啦。咁你又將佢當做香港，咁你香港佢就有冇定咗路線圖嘅？對成個香港嘅減排又有乜嘢作用咧？即係個相關性有幾大咧？有好多佢根本譬如你講緊中石化，我相信佢生產營運根本唔喺香港嘅，即係所以佢路線圖嘅影響內地。是应该多过香港的，咁会唔会是因为你是只是佢恒指成分股，所以要计埋佢啦，咁但对实际嘅意义，对香港嚟讲睇唔睇到佢可以减碳，有冇帮助呢？ 是谢谢呢个諗得仔细嘅问题，其实佢哋同香港系绝对系有关系嘅。因为呢啲公司呢，佢系有份卖天然气俾香港发电。咁嗰个燃烧其实就系香港，咁呢个属于范围一嘅碳排放，直接燃燒嘅碳排放，咁所以咧同香港係絕對關事嘅。咁而佢哋嘅承諾咧，我哋見到就係頭先你講嗰間公司就冇啦。咁另外有啲銀行業咧，佢內地嘅銀行喺香港都會有做融資嘅工作啦。我相信如果佢係有做綠色借貸或者有計劃做綠色借貸咧，佢絕對可以喺香港做嘅。咁所以我哋睇到佢有呢個空間，而暫時我哋見到佢哋係寫咗內地嗰個2060碳排放目標啦，我哋希望佢哋喺香港上市，喺香港都有做生意咧，同樣地都跟香港個2050嘅承諾，咁啊上市去做得到。 我哋睇翻你個表咧，你講緊嗰十九間嘅，即係睇翻個碳中和路線圖係有呢個路線圖咧，就好少咗，好似得三間到，係可唔可以講佢個表現都好唔理想咧？ 我四间啦，个表嗰度写，因为有恒生银行其实都有嘅咁样，咁、就所以系四间就系恒生汇控啦，跟住中电同埋电能实业四间，咁、另外有公司都系研究中啦，我哋知道煤气啦、新世界啦都系研究紧嘅，即系积极研究紧。咁我哋会睇就系、是、路线图要准备，其实都系要要用年嘅时间嚟做。咁行得比较先咧，就真系中电同埋汇控系真系你睇到佢文字都写多好多嘅，咁中电咧直情系有条线，中电同汇控都有，直情系有条折线图话俾你听，一路由今日去到2050年中间一路点样跌个摊跌到零，咁呢个就好清晰见到佢系有个路线图，同埋佢系有仔细嘅计算。咁其实我相信呢一个咧喺其他公司一样都系要做得到啦。咁另外就系汇控都真系讲咗佢，按拨咗一笔资金出嚟就专做低碳嘅绿色嘅借贷，意思即系。问佢借钱嘅公司，佢如果喺嗰个年期里面佢可以达到佢减碳目标呢，佢喺个利率即係利息嗰度呢可以有优惠嘅。咁就係、是、好鼓励到，即係俾个企业一个诱因，就係、是、原来你做多啲低碳，你做好啲呢，你嘅借贷可以低息，咁对生意绝对系一件好事。咁、我哋见到呢啲就系一啲比较 好积极㗎，呢啲係咪，呢啲属于好积极 嘅例子。冇错係啦，咁就喺亦都跟得上喺世界嘅步伐啦。 係，另外可唔可以特别讲一讲呢，就係、是、涉及到运输嘅企业、因为你哋都有话啦，即係温室气体嘅排放喺香港嚟讲主要就係电力同能源业啦，以及系运输业啦。咁但系运输业入边咧，我见你哋入边有四间，咁其中有两间咧，佢既没有碳中和嘅目标年份，亦都冇碳中和嘅路线图。咁你哋点样去评议即系呢四间嗰个嘅表现咧？ 系嗱，呢、這个都喺度讲声啦，因为个报道其实有提及嘅，我哋有揾港铁同埋呢个九仓即系小轮啦，咁其实佢哋我哋有睇佢报告，同埋我哋系有做问卷嘅，呢19间公司我哋 send 咗一模一样嘅问卷，佢希望佢哋去回复，咁即系不幸地，即系呢两间公司就冇直接回应我哋啦，反而即系后来记者再追问就有讲，咁要讲翻声咧，就起码港铁咧系佢系有呢个承诺嘅，不过咧即系可能。旧年个报告佢即系未讲得切，即系我唔知咩原因就冇讲到，但系佢话佢哋内部会有。咁我哋期望下年我哋再睇翻呢十九间公司嘅时候，即系尤其是我哋啱啱讲运输，就可以见到佢哋有承诺咯。 但系你哋而家如果你个表咁样列咗出嚟，单睇你个表，佢哋就乜都冇，会唔会有点而不公平咧？ 咁只可以讲我系。都是看他们的报告，还有我全部有 send 文卷，有打过去 check 他们是收到的，那他们选择没有回复，那我不知道背后什么原因，我没办法去他们说。但是我会另外我觉得都有转机的，就是我会说的是其实运输呢，在国际来讲有些公司是那个目标是 set 得更前，就是例如2040年。咁嗰啲呢啲企業佢仲未公布嘅時候，不妨考慮其實你可以寫得比其他公司更前啦。咁其實下年我哋再睇，咁我哋就會睇到其實你係比而家有嘅更加積極、更加進取。咁我哋都係好歡迎咁樣嘅現象咯。咁所以今日未有唔等於將來冇，因為政府 set 咗呢個目標，其實所有企業都要參與。我哋希望有更多。 梁少亮，再好少少時間，即刻快啲問埋你。如果呢啲企業咁定咗出嚟，即係佢寫出嚟都得噶。咁佢點樣去保證佢真係做咗嘅咧？或者有冇機制去睇佢係咪做緊嘅咧？ 係嗱，呢一個咧就暫時就係投資者嘅角度，尤其是投資銀行咧，佢哋都講到明，佢哋係要有呢一個ESG 嘅投資嘅，即係真係佢個 portfolio 要有呢樣嘢啦。另一個方向就係建議政府好似德國政府咁樣，其實分攤唔同嘅行業有各自嘅目標，即係唔好淨係講香港。全香港一齐2050，可以仔细啲嘅，行业有自己特定嘅目标，咁可以去做得到。 做到监察，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會以32票贊成、3票反對、2票棄權，三讀通過有關全面禁售加熱煙、電子煙的條例草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全禁方案屬未雨綢繆，批評煙草對社會沒有益處，政府沒有理據花費龐大的公共資源規管加熱煙，應該直接取締。及煙與健康委員會表示歡迎， 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话，期望政府可以加强对走私烟的刑罚，以起阻吓作用。对于有议员建议，若果有产品较传统烟较少损害，可以调整法例，汤修齐表示，委员会认为吸烟产品都是有害，希望教育和鼓励烟民戒烟，亦希望能够做到无烟香港，让大部分市民不受二手烟影响健康。立法会三读通过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放宽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门槛。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有助吸引合资格的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执业，目标是明年下半年公布海外医学院颁授医学资格的认可名单。反对修订条例的医学界议员陈佩贤强调，医生并非担心被人抢饭碗，希望政府制定执行措施的时候考虑业界意见。有病人团体欢迎通过草案，但认为只为舒缓医疗人手压力踏出一小步，当局仍然急需致力挽留公营医疗人手。有医生组织就说，即使公营医疗机构以共通准则评核特别注册医生表现，都不能够弥补执业试的作用和地位。本港失业情况持续改善，七至九月失业率是 4.5%，较上一次下跌0.2%，有180,600人失业，减少大约7,100人。就业不足率下跌0.1%，去到2.1%。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有下跌。失业率方面，楼房装饰、修葺和保养业、专业及商用服务业以及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消费券计划应在短期之内继续支持和消费相关的活动，但环球疫情的发展仍然是经济及劳工市场前景的主要不确定因素。欧洲议会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呼吁欧盟深化和台湾的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指报告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公开承诺，性质和影响恶劣。汪文斌表示，欧洲议会应该立即停止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停止挑衅和对抗。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气显著较凉，密云有几阵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较凉，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返观塘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天水围嘅天影路因为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咧，暂时都系唔能够左转去平下路，而平下路去流浮山方向近桥昌路嘅快线仍然系封闭。港铁巴士 K76 系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边个会喺你做运动嘅时候陪你一起喐？紧张嘅时候陪你打气，惊嘅时候同你一起惊。讲紧嘅就系你嘅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佢先可以陪你走更远嘅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令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10月29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喺别人嘅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佢嘅乜都有金句系： 我系陈华俊 Ivan， 我嘅人生哲学系每个人都系有自己嘅 IP， discover yourself。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陈景祥。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对于你投资嘅企业咧，其实你自己会唔会考虑啊？佢有几尽到企业社会责任咧？特别系譬如而家我哋讲紧气候变化啦，即系佢喺减排上面做咗啲乜嘢嘢？佢个目标系点样达到碳中和？会唔会系一啲股民啊去投资嘅时候嘅一啲嘅考虑咧？定系呢啲可能会系更加大，就系一啲嘅投资银行先至会考虑嘅范围咧？咁啊，大家都要打码嚟1872311啦，讲讲你嘅一啲嘅睇法嘅。咁不过头先阿陈景祥都讲到一个问题啦，就系佢写咗喺嗰份嘅ESG 报告啫，即系环境、社会和企业管治报告入边啫。咁但系实际佢系咪真系会咁样做咧？咁啊嗱，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就系香港上市公司商会嘅总干事黄明慧。黄明慧你好。 你好，林敏主持人。 系，喂，黄明伟，可唔可以先解答一下头先阿陈景祥嘅问题啊？即系写咗落去，系咪真系会做噶？ 系咯， 我谂会嘅，因为写咗公布咗嘅资料咧，就系系会受到市场嘅监察嘅。补充少少咧，而家基金经理啊吓，佢哋买一只股票嘅时间咧。对于公司个 ESG 嘅表现咧，个评分系好高噶吓。咁即系有啲数字就话，占咗1/3嘅总管理嘅基金啊，都系会考虑 ESG 嘅表现之头。讲嘅数字系今年嘅系35万亿嘅美金。几年之后去到53万亿添。咁所以嗰个量系好大嘅，都反映到即系嗰个投资界对 ESG 表现嘅重视啦，咁所以如果你写咗出嚟唔兑现嘅话咧， 系反而系会有反效果嘅。 嗯，喺黄明伟，我哋头先咧即系节目之前咧就系诶倾咗一位叫做诶即系绿色地球啊嘅组织咧，佢哋就做咗19间嘅香港企业啊嘅整理咧，就系关于啲碳中和路线图啦。咁嗱，如果按照佢哋做出嚟咧，就有19间里边咧，其实得4间咧系有一个碳中和路线图嘅啫。咁呢个系咪第一咧？你同唔同呢个咁样嘅结论先啦？咁另外第二咧，如果按照佢个结论嘅话咧，咁香港呢方面嘅表现就唔系太好嘅啫。咁系咪会影响到呢个投资界对香港呢啲恒生指数成分股嘅表现咧？或者喺 ESG 里边，我哋其实可能做得未咁好喎。咁呢度你有冇咩意见噶？其实 碳中和系成个 ESG 嘅其中一个部分啦。减碳减排咧。已經係成為好多上市公司嘅一個頭號嘅目標。咁點解話報告顯示比較少啲咧？就係、是、其實交易所咧就係、是、要求2020年7月打後嘅財政年度嘅年報咧，就一定要披露佢哋嗰個包括減排嗰個目標嘅。咁講緊係2020年7月打後，咁好多公司都係10月。跌噶嘛，咁即系实讲喺2021年，好多公司先至系开始个财政年度咧，先至系适用呢一个新嘅要求。咁所以我相信喺嚟紧几个月咧，即系2022年出版嘅年度咧，就会有多啲有呢一类嘅数字会公布嘅吓。 嗯，咁黄永伟啊，其实而家譬如 ESG 嘅定咗出嚟啦，好似你咁讲啦，好多企业都一路做噶啦，即系好似一个潮流咁噶啦。咁但我哋睇翻咧，譬如话有冇啲企业，譬如话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啊，譬如表现唔系几好，系唔系会真系一个投资或者系佢呢个基金里边咧，譬如可能会唔受欢迎，即系咪用一个咁样嘅市场嗰啲咁嘅机制，会令到佢去投入啲啦，或者做得好啲啦？咁系咪咁样嘅方式去鼓励或者系希望刺激到啲企业表现得好啲咁样嘅咧？ 呢个绝对系一样啦，即系用个市场力量去要求公司提升佢呢方面表现啦。即系正如我头先讲举嗰啲数字，如果有咁多基金经理都系愿意投资啲 ESG。表現好的企業上面，那你做得比人差的話，自然就這方面會即蝕底了。希望都是市場有個這樣的力量 去促使一些現象發生。 是，但你又這樣說 話，另外就有一些即監管上面的要求，即我永遠都是一個棍和蘿蔔這樣 的看法，即基金經理投放錢你公司就是蘿蔔，那棍的方面就是說剛才提過交易所要求你公布多啲啦，咁咪就讲緊係2025年呢就会有更加具体嘅关于气候变化带嚟风险嘅一啲嘅公布披露嘅要求添㗎。 嗯，系啊，黄明伟，我睇想问你咧，就系话咧，即系你睇紧讲嘅路都系讲紧话系交易所咧，系发出一啲咁样嘅指引，其实呢啲系指引嚟嘅啫嘛，即系唔系话佢一定要遵守，可唔可以咁讲噶？ 都唔系嘅，指引喺个总框架叫指引啦，咁但系里边咧就系有一啲就话，你一定要做，有一啲咧 一定要嘅， 唔做系啦，唔做你要解释啊，即系吓啊。comply or explain 咁樣嚇，唔做解釋，解釋點解唔做？咁啊，又去翻之前個問題，咁啊，其實係所有上市公司都係受到市場嘅監察。如果你樣樣都唔做，解釋得又講唔通嘅話咧，咁我相信市場都係會懲罰你嘅。 喺香港個表現咧，我哋譬如同其他地方嘅市場啊，或者即係呢個 ESG 嘅潮流下邊咧，香港個表現應該係算點樣嘅？即係 我諗香港都係起步緊啦。咁因為气候变化啦，其实香港未话好彩啦，因为气候变化带嚟嘅极端天气咧，就系香港感受都唔系咁深嘅。咁但系慢慢地咧，企业都会明白到，虽然我哋面对唔系好多山火啊、大嘅台风啊咁样啦，但系都影响到我哋企业嘅供应链啦，或者外边嗰个厂房啦，咁慢慢呢方面嗰、那个危机意识都出咗嚟。另外更加緊要的一樣嘢咧，就係而家講緊嗰個綠色金融啊嘛。銀行方面咧，亦都喺佢借貸嘅時間或者係投資項目嘅時間咧，都會考慮埋投資方嗰個綠色嘅表現。咁如果做得唔好咧，咁其實亦都係會有直接影響到你嘅借貸能力，影響到你嗰個籌措資金嗰個成本，呢個都係好直接嘅影響嚟㗎。 其實講到咧，即係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促使企業咧更加能夠做到一個即係減排啦？如果我哋睇到咧，外國有一啲咁樣嘅做法嘅，佢哋就打算咧做一個叫做即係目標記分卡咧，直頭就係去評估翻嗰個企業嘅即係零排放氣候啊，同埋減碳目標，即係就唔係混雜咗，即係成堆嘅資料，而係將佢抽出嚟咧，去擺出嚟咧，俾即係投資者咧去到睇到嘅。其實我想問，即係呢啲方法，香港會唔會可以即係以香港嘅市場同埋香港嘅上市公司嘅背景啊等等，係咪都可以考慮採取嘅一啲嘅方法咧？ 我諗任何方法都可以試嘅，不過就最緊要就睇翻嗰個進度啊、適應度啊咁樣啦。以香港嚟講咧，就係好多企業都其實就唔係話好環境污染啊呢方面嘅，好多都係金融啊。 服務業嗰啲啦， 服務業行業啦咁樣，咁呢方面就係唔係太影嗰、那個敏感度唔係咁大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完全係照抄外國嗰啲咧，咁可能嗰、那個即係、就是、反而就係唔適用嘅情況都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啦。咁我反而就去翻頭先我提過嗰點咧，就話其實而家第一市場嘅力量啦，咁你而家越嚟越多投資者，頭先我不斷係講個基金投資者啦，咁其實作為一個散户其實而家都好識得去分辨一啲即係 ESG 做得好唔好嘅地方，譬如啲就算你唔係講 E 啦，講 S 啦，點樣對員工啊，點樣對顧客啊，咁佢都識得去選擇。咁啊，加埋話政府就越嚟越多嘅關於係減排嘅政策出台，咁啊，2035年大家都好知道啦，唔會有燃油嘅車。會淘汰一個燃煤發電啦，咁呢啲慢慢都會影響到嗰、那個各行各業嗰個運作模式。我相信企業係會一定係需要係適應呢個新嘅常態。 你頭先提到話啲散户都開始留意或者注意啦。咁到底即係有幾普遍啦？因為我哋而家成日睇翻啲節目嗰啲股評都唔係特別提話， 比較少提呢方面。 係啦，ESG 噶嘛，即係都係講緊股價咩？成即係仲係好似好傳統嘅觀念去揀股或者等等 嘅 啫。即係 佢嘅業績啊、前景啊、行業前景嗰啲啦。 係啦，有幾多嘅影響咧？即係改變到我哋啲小投資者，即係有幾多咧？即係 我呢個都各方各要做啦。咁我相信都係。其實如果你睇翻新嘅年青一代啦嚇，佢哋對嗰個企業嗰個 ESG 表現好重視。買股票一樣嘢，買你嘅產品係一樣嘢，我願意幫你打工嘅第三樣嘢。樣嘢加埋咧，其實你如果一間企業 ESG 做得唔好，你發覺你請唔到人啦，你嘅貨買得唔好啦，咁自然你嘅業績表現就唔好，咁自然你嘅股價都受到影響。我諗呢個有好多社會嘅好多力量去。匯聚埋一齊咧，就令到件事情發生啦。咁當然而家亦都可以呼籲下啲即係散户，都係除咗睇個公司個財務表現之外咧，都要留意下佢嗰個 ESG 嘅表現啦。 好多謝曬你，黃明偉，唔該曬，係香港上市公司商會總幹事，又睇下香港嘅股民咧會唔會應啊黃明偉嘅即係呼籲啊，都睇一睇咧嗰間公司嘅減碳表現到底係如何？呢、這個會唔會係大家即係除咗睇嗰間公司嘅即係業務嘅前景或者係短期到底會唔會升定跌之外，係另一個可以考慮嘅地方咧？電話號碼18723，打嚟傾傾。 我媽話你唔食嘢就即係連線。 有些人说breatharian， 我自己为什么会去禁食呢？就因为做冥想那时候你会很清晰，你的头脑是完全是处于另外一个境界。 我的经验是跟我说我饿的时候是特别多嘢谂，个思路是特别紊乱的。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何永昌。 在今日，香港青年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青年工作者，亦或是他们的司长、上司、朋友，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一直不离不弃，陪伴青年人一同成长。我是何永昌。 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陳景祥啊，不如我哋都即係請一啲咧係有去遊說或者係幫助啲企業咧點樣達成一個低碳嘅路線圖或者低碳目標嘅企業咧嘅人士同我哋傾傾啦。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低碳想創方嘅聯合創辦人同埋佢哋嘅行政總裁莊陳友啊，莊陳友你好。 系，你哋好。 系，可能首先咧，你可能要同即系听众都介绍一下，其实系你哋嘅主要嘅工作系唔系就系协助啲企业做一啲嘅报告，或者系建议佢哋用咩方法可以达到减碳，同埋达到减碳到底对佢哋嘅企业有啲乜嘢嘅影响？系咪做紧呢类嘅工作嘅咧？ 哦 ，OK， 低碳想創方咧成立嘅時候咧，就係推動關注氣候變化嘅。咁所以我哋係好早期已經係開始呢項工作。咁其中一樣咧就係企業嗰個責任。咁我哋咧有一個低碳標籤嘅。咁咧就希望呢啲企業咧係每年減碳咧有一個承諾。咁然後咧就係去達標之後咧，咁我哋就有一個嘅標籤俾佢咁樣啦。咁包括而家所講嘅所謂碳中和啊咁樣嚇。咁我哋係有做呢項工作嘅。咁係啦。咁我個人亦都即係我哋有一啲嘅顧問服務啊，或者係一啲嘅企業。責任合作嘅計劃同啲公司一起合作做啦，咁所以對於呢個題目，我哋係我自己個人一路都有跟嘅。 但係莊晨友，即係譬如你哋俾咗一個標籤佢哋啦，咁我相信你哋都一定會評估過曬，即係佢入邊公司係做緊啲乜嘢，係真係係咪真係達到低碳啊，甚至係制定到個路線圖啊，你先至會俾個標籤佢就話啊呢間公司咧其實都著重咧減碳嘅方面咧嘅工作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其實點樣去說服啲公司有呢一類嘅即係減碳嘅一啲咁樣嘅目標咧，係有助佢哋嘅生意嘅咧？ 係其實咧，我哋講嘅論點咧，就正話阿黃生都講曬噶啦，就係、是、你個市場啦，你為社會責任啦，你可能吸引嗰個員工啦，或者對股東嗰個嘅回應。咁其實十年前咧係冇乜人聽嘅，其實係你係講得啱嘅。咁但係當政府而家即係決心2050碳中和呢個承諾之後咧，咁係多咗公司聽嘅。咁全世界而家即係我俾一啲數字你啦，譬如碳中和咁樣喺呢個富時100。指數100裏面其實有有一半的公司已經是承諾了碳中和的了。譬如歐洲的最大的100間公司，其實都有三分一呢是承諾了。那比對起上來呢，香港是慢了的。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們喜歡叫自己做，那我們的公司的承諾是慢了的。那我們做標籤那個呢，吸引啲公司咧，其實都係有難度嘅。所以其實咧，我自己意見啦，我覺得如果你唔係用政府嘅要求咧，唔係有少少規範咧，其實係好 難啲嘅，即係話係啊，莊晨友，即係話咧，因為我頭先同阿黃明偉傾啊嘛，即係都係咁啦，即係話嗱，而家都係用由港交所即係用一個指引咁嘅方法啫。咁你始終就唔係話一個即係有啲約束力或者一個類似有啲行政能力咁樣去推動件事啊嘛。嗱，按照你咁講咧，你覺得商界嗱，第一咧，商界其實點解會香港嗰度係咪有啲咩阻力咧？即係點解你頭先講咧會比其他地方係慢咗咧咁？ 我覺得係一種心態啦，心態即係嗰個企業文化。咁個企業文化喺香港都仍然都係想快啲揾錢，快啲回報，唔好理咁多。但係我覺得NGO 香港嘅民間團體對企業嘅壓力亦都細，相對外國。咁甚至係 呢個喺好多其他地方嗰個公民社會咧，其實佢係有大啲嘅空間俾壓力，即係啲消費者團體啊，試過有啲油公司啊，有啲消費者話、啊：我哋杯葛佢啦，一齊唔去佢嗰度入油，咁真係會即刻跌30%嘅喎。即係好多人一齊喐手嘅喎，咁佢哋就會好啊，我哋做好啲，我哋即係佢哋已經係好有呢個文化，就係、是、啲公司就係覺得，如果佢唔係做呢樣嘢咧，佢好難向人交代嘅。 即係香港反而就冇呢樣嘢啦，係嘛？ 香港冇，香港未有、咁我哋咧就但係未有，我哋都努力嘅做緊。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都有啲企業係行先嘅，有嘅、但係就少咯。 咁你做啊，張晨有想請問下你哋，譬如你呢個方向之一，會唔會就係、是、譬如同政府傾，或遊說政府，可能即係多一啲，譬如可能由一個立例啊，或者甚至係用一啲咁樣嘅方式去推動，會係好啲啊？咁有冇咁樣嘅諗法，或者有冇咁做過嘅？ 有嘅，其實有傾嘅，但係就冇好大力咁傾，因為其實香港你知道立法。尤其是而家嗰個監管環境又改變曬啦，咁、其實好難傾啊。咁、我覺得而家碳中和2050碳中和係一個契機。咁、如果你睇香港政府嗰個嘅藍圖咧，其實嗰個藍圖裏面亦都冇足夠嘅具體嘅步驟，即係佢有盡量係話，好啊，咁某啲學某啲範圍我會做，咁但係佢要規定人做咧。就好似未有呢個咁樣嘅行出呢一步咯。譬如政府可以採購㗎，透過譬如採購做先。如果你唔係綠色嘅，我唔同你買嘢。咁、其實個效果好大㗎啦。咁我哋一直都建議政府係要大力啲咯，唔好淨係話勸咯。 係，冇錯，即係你講，按照你咁講咧，變咗政府嗰個主導性就大好多啦嘛，係嘛？即係你譬如採購咁咯，好多企業即係你為咗譬如都係做生意啫，咁但係變咗個方向咧就向住呢個方向去行㗎嘛。 不過我順便喺呢度勸下啲企業咧，就係、是其實你都唔等得好耐㗎啦，所以 係快啲做啦，係嘛？ 哦，係啊，咁做咗之後咧，其實你嗰、那個。生意啦，投資者嘅吸引啦，呢、這個叫做嚇、就算員工啦，咁都開心啲。咁到有法例啊或者要求嚟嘅時候，你都行先人一步啊嚇。 係，但係頭先咧，你所講譬如透過採購呢啲手段咧，都難以應用曬喺大部分嘅企業上面喎，因為你都係講緊一啲提供。服務啊，或者貨品嘅啫嘛。咁但係譬如嗱，舉個例啦，好似今次綠色地球，佢喺個名單上面牽涉到唔少銀行嘅噃。咁嗱，譬如嗰啲係銀行，咁你又點用一個政府嘅手段，促使佢可以達到一個碳中和咧，或者減碳咧？ 其實而家金管局都吹緊一啲指引俾一啲嘅銀行或者係一啲投資者，佢就用披露啦。咁其實金管局係可以扮演多啲角色嘅，譬如咁佢有咁多錢去做投資啊，咁你喺投資嗰度做要求咧，係啲公司係最聽話嘅，最聽話嘅。 係啊，監管啊，監管當局有力噶嘛。 嚇，監管當局有力啊，跟住你唯有如果法例未出嘅時候，你利用投資咯，利用錢嘅力量咯， 係啊，中層有亦都有個問題，最近就發生咗啦。譬如你中國嘅停電咧，同歐洲嗰啲地方最近出現咗個電力供應咧，其實有個講法咧，就話因為咧大家都政府承諾咗啊，咁大家就要提早去做啊，或者係要參與呢個咁樣盡量減碳，咁變咗，但係你又冇一個措施咧，就變咗你可能索性就係減少啲供電啦。咁結果就反而出現咗個問題。第一咧，這個咁嘅講法係咪真咧？另外，第二，你覺得呢個會唔會都係成為一個即係減碳嘅過程裏邊咧，即係有啲欲速不達啊，或者甚至弄巧反拙咗咁樣嘅現象？ 我认为不是的，个角度呢就是正正是我们对再生能源的投资不足。然后到你一减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是那边呢其实是 追不到。那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管理问题啦，还有一个投资不足的问题。譬如我再生能源在香港政府成日都说我们没有空间做。咁低碳想象方咧就係、是、有一個嘅再生能源嘅推動嘅計劃，同一啲嘅民團體一齊咧起太陽能站。 譬如最近我哋同 都系可以做到嘅。喂，不过唔好意思啊，钟晨有时间所限咧，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呢个议题。唔该晒，拜拜。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